不见底的悲伤。再见青春，再见美丽的疼痛，再见青春遥远的幻想，再见青春，再见灿烂的忧伤，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，再见青春，再见灿烂的忧伤，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，再见青春，再见美丽的疼痛，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。 每一本书